好啊！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又翻嚟录音，今日我哋请到牛医生，牛医生翻翻嚟啊！屌，半年冇见牛医生啊！ 农历新年翻嚟啫，到而家。 喂，牛医生，你要交代一下啦，因为嗱， 好捻忙，三个字真系好捻忙。 嗱，佢要考试啦，你要考试啊！ 要读书啦，考试啦，就成日翻大陆啦。因为咧嗱咁样，因为我最近咧就完成咗我读书嗰度，咁我就有一排咧就黐捻咗线，就成日咧就翻上大陆，咁又初初谂住食下嘢冇嘢嘅，翻得多咧就咦发觉真系好舒服啊上面，咁啊耐唔足成日翻，点知翻下咧就识咗个人，就耐唔中又翻佢拍拖，咁啊结果啊搞到我成日都好唔得闲。 嗱，我哋今集讲谈爱情，我哋好多年前讲过爱情，零六年讲过 啊。我哋之前讲系唔信爱情嘅。 系唔信爱情嘅，咁牛医生而家信爱情，我亦都唔信爱情啊！ 我话俾你 嗱，我继续系唔信爱情噶。 冇，我只系想寻回一番我失去咗嘅嘢啫。我信唔信系另外一回事，但系将来系点都冇人知。但系我就 系 想攞翻嗰个感觉 出嚟。你听我讲啊，牛医生，你嗰个唔系叫攞，嗰个叫买。 唔系，你应该咁讲。头先咧，我就去买啲宠物用品。咁咧，嗰个阿哥仔就同另外一个哥仔，即系个售货员话：啊，边个啊？呢个话呢，佢话佢把声真系正。但系佢条仔系穷书生嚟嘅，佢讲咗一句乜说话？ 穷书生，佢话佢条仔定窿閪啊！通常啲卵样冇读书咧就会讲。 知啊，你就成日扮窿閪。 我系真系窿閪。 我哋扮窿閪之前都话俾人咧系穷书生，都有啲文化气息同埋有书才。嗱，你唔好讲呢啲住先，一阵间先慢慢讲啲乜沟女伎俩。但系我就讲翻咧就真系沉咗船啲吓，咁啊结果就 唔系阿牛医生，你听我讲咧，都唔系你沉船。另外咧，我日日睇明报。 唔一定系用钱买噶，我想同你讲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基本上你嘅饮饮食食你冇钱， 系啊系啊，系啱啱。 但系个问题系你上面嘅消费平，咁结果你就觉得嗰啲唔系钱咯。 系嗱，阿牛医生唔系你一个沉船，我讲俾你听，你有冇睇《明报周刊》噶？ 我而家边有得闲啊？ 阿曾梵光咧就成日写呢排佢讲沉船啊，真系噶。 佢系沉船咩？ 我话俾你听，曾梵光咧 佢怪兽， 基本上咸股嚟，佢都冇怪。佢讲咩咧？佢话佢咧就有个朋友，有个朋友，咁即系佢啦。咧中学嘅时候咧，就同个女生讲就话：喂，我哋今日 L C H 啦，咩 L C H？ 你冇见过佢老婆啊？ 点嘅样噶？ 都系一般嘅师奶。 屌佢老母！佢写嗰啲嘢咧就话。嗰條女咧又口手並用嘅，又呢又老啊！屌你 咁，呢啲鹹股嚟㗎！屌你咁，我不如 我撚咗又話沉船又話食。 我不如話我同阿包租公個老婆。 唔係佢寫你埋呢啲嘢。 包租婆一條路。 個撚樣成日都相信呢啲咁嘅嘢，我懷疑佢。 唔係。咁上面咧就有好舒服嘅地方好大，咁你就係 因為我未少上去深圳。 我下次都想同你講帶你上去啦。咁上去跟住玩下玩嘢㗎啦，先頭啊！唔好成日去咁多金翡翠啊！嗰個咩金鑽金翡翠，哎， 嗰啲阿婆嚟啊！屌 啊！狗护士，我真系唔记得咗啲嘢，你唔好再讲啦，即系嗰啲忘记晒佢啦，已经。唉，唔好讲啦，我真系唔记得。 俾阿婆锡 我，我唔记得晒啲嘢发生咩事，系真系唔记得晒。咁啊， 冇 翻，冇理系，翻捻咗上去，梗系话，哎，搵下啊，但系上面咧，唯一一样嘢最难系咩咧？就系搵啲廿零岁嗰啲，已经好老噶啦，都搵唔到。我同你讲，佢全部都好后生， 十零岁啊嘛。 后生到你真系唔信，咁你上到去，但系都知唔知点咁，咁啊开始发觉，哇，原来拍拖嗰种感觉又唔同啲嘅，系啦， 嗱，我咁睇啦，爱情就，喺今时今日，阿牛医生有一单爱情嘅事件讲俾我听，我真系令到茅塞顿开，牛医生， 顿开，屌你， 嗱，咁咧，阿牛医生就话有一日有个麻甩佬就入嚟，系咪刘伯族啊？佢话 系佢刘伯，哦，呢个系我最近嘅个 case 就系刘伯族。佢就带埋老婆入嚟，咁佢话我就问佢有冇去玩啦，佢话有，咁我需要带埋老婆嚟惊喜俾佢，咁啊佢就话啦，嗰啲好少出嚟做嘅，好干净嘅， 好少出嚟做，佢好卵少见佢啊， 嗰个阿叔咧就唔知边度搞啦，总之可能唔知咪搞村姑啊，定话搞啲民工啦， 村姑啊少出嚟做， 好少出嚟做嘅，嗱你睇下攞住红色底裤，你睇下啦，几作几作咁， 佢真系攞住红色底裤俾， 着住红色底裤。佢除埋出嚟，跟住佢老婆就话：我啊真系唔惊啦，不过我惊佢惊啫。佢嗌我嚟睇，我咪嚟睇，我都唔惊，不过曳咯平时咁啊。 嗱呢啲啊， 呢啲老婆真真系爱情，同埋都好有兼容啊，同埋佢好 包容啊，包容 系嘛？ 包容，即系佢包容得好。 你老婆系咁，你都惊啦。 唔系佢老婆嘅心谂。 我如果你老婆系咁对你，你都惊啦。 我又唔好惊啫。 呢啲唔系包容，啲放纵啊，大佬。 你错啦，爱情系要咁嘅。牛医生，爱情箍得太紧就死人噶，屌！ 你嗰啲放纵嘅观念未必个人可以接受得到。 咁啊，唔好讲啦，咁啊，讲翻咪都系咁啦，即系一啲拍拖嘅感觉。 嗱，我觉得拍拖点 嘅？不过有样嘢都几有啲辛苦，我哋唔系成日上去啦，大家都有阵时都唔系好清楚底花，大家平时做啲乜嘢？咁呢样嘢系有一个距离喺度嘅。 唔系，我觉得唔系距离，系摸索啊。 摸索系摸索 嘅。呢个阶段摸索，即系拍拖要拍好耐先可以，即系共 信任 嘅。系啊系啊，呢个系真。牛医生讲啱。同埋一样嘢咧，爱情咧，嗱，我自己个睇法啊。你想到內地揾一段愛情，同埋香港揾一段愛情係兩回事嚟，兩碼子嘅。 點解咧？我又想聽下啦。 好多建構喺邊度咧？ 錢啊，係啊，錢啊。即係香港冇辦法係一個資本主義嘅。 係啊， 上面都更加係。 但係上面嗰、那個 即係等於咧，你上面買對鞋同香港買對鞋係唔同噶嘛？ 我想講一樣嘢，牛醫生。 嚇、 啊！上面嘅女仔，你同佢講咧。啲深度啲嘅说话或者深度啲嘅， 佢哋未必会明噶。 系佢唔明。 我觉得佢未必明，好好好点讲，好纯品嘅。 系，但系佢起码会。 但系佢有一方面好复杂嘅，但系可以吓对钱方面咧。 对钱方面啊，屌你香港仲复杂啊！ 咁啊系系得。 屌你老味，你 我好难比啊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、始终好在有个嘅距离喺度，咁就会发觉咧，所以好多大叔嘅上面都用得咁样啦吓。 唔系，同埋一样嘢，我觉得内地嘅 物得其所 女仔啊，同香港嘅女仔再唔同嘅，就系、是、上面嘅女仔仲有一样嘢就系纯品咯。即係嗰種係性格上面嘅純品啊！即係唔係話啊，我貪錢啊，唔貪錢。 不當然，不當然都係好睇，即係個別嘅嚇、啊。即係但係香港整體嚟講就現實啲，物質主義啲。 物質主義多啲添。 係啦，買個 LV， 買個 Gucci 已經洗去咗你成份人工啦。 哇！咁呢個真喎。 係嘛？上邊 呢個真，唔係上邊買啲嘢平啲啊！第一，同埋佢哋嗰個要求冇咁高。 佢哋嗰個物質個方向啊，係唔同啲嘅。 咁高啊！ 嚇，佢哋可能注重手機啊。嗰啲嘢咯，金啊，好实好实实， 好实际嘅，好实际。 唔系香港嗰啲咁好实际，譬如 LV 啊嗰啲名牌嘢，可能攞翻嚟又唔 系 好值钱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 即系咁样咯。 啊，佢哋系好唔同嘅嘢嚟噶。同埋如果爱情好老实讲，我而家对爱情就即系打咗防疫针啦吓。 你唔系防疫针，你系惊啫。 屌你啦！因为咧有个网友啊叫我哋讲下沉船啊。嗱， 系我知道。 中年咧， 而家咪讲紧咯。 中年啊，牛医生嗰啲咪我哋啊中年啦，牛医生同我。我都中年啦，中年就好易沉船，原因 点解咧？ 对爱情有憧憬，即系细个啊，对爱情啊，拍拖拍得 少，所以细个饮啊饮得少，所以中意奶妈。 啊，我而家好中意奶妈噶，哇！屌你大波 啊！你又唔中意沉船？ 沉卵咩？有啲大波，你咩？如果有嗰个叫乜鬼嘢？刘欣宜啊，刘欣宜沟我，我就我沟。 嗰个香港女嚟嘅，你唔卵使啊！ 哇，个波几卵！ 佢都冇，第一佢冇理由会养你，第二佢冇理由会沟你。第三你冇理由溝到佢，第四樣嘢你冇樣嘢嘅才華可以吸引到佢，第五佢唔係一般嘅家庭少女，佢唔會鍾意你個窮書生。 牛醫生點解刀包打落嚟包包都咁撚應？ 直接講，你唔係窮書生嘛？有啲人鍾意窮書生都係，但係唔知有冇將來玩一陣嘅玩個 feel 係咯咁咯。 我係窿閪啊！屌你！不過我想問下你咁過唔過癮嘅咧？個感覺？ 唔係打 K 咯，咪過癮咯。但係有陣時有好多嘢我都想喺度講嘅。第一樣就係、是。佢會唔係好相信你係咪真係對佢真心？因為佢覺得距離 真心冇得講喎。 唔係距離太大啊！到今時今日仍然佢會有陣時覺得佢唔覺得你對佢唔好喎、啊。問題係佢覺得仍然係有啲嘢唔相信。 唔相信，因為個假象嚟得太快嘛。 太快啦！即係佢第一係賴，第二我即係你知我哋係。讲钱嘅啦，一嚟到唔好讲咁多，俾低搭钱你就跟我上床，即系咁嘅意思。当然我唔系上床，但系问题佢觉得太快啦，但系佢又受控唔到。 唔系等于你而家沟阿妹，你揸架法拉利送俾佢，佢控制唔到自己，一定唔捻信你啦。 但系佢会习惯得快，因为佢香港人啊嘛。 咁啊， 上面咧佢仍然系唔，始终有阵时同佢倾开偈咧就唔出。但系第二样嘢，仲有一个问题就系鸡同鸭讲嘅问题。 你 始终 国 语，国语就系闹交，成日就会咁样增进啦。但系问题闹闹下就咩嘅？第三样嘢就。 唔系闹交系一种沟通方法嚟嘅。 第三就是文化嘅问题啦，文化始终就年纪嘅问题，文化的问题，文化就系话佢哋中意嘅吃喝玩乐同香港人唔同啦。 屌你啦，香港啲靓妹何止吃喝玩乐啊，食冰添啊，屌你！ 唔系嗰，即系饮酒系中意嘅文化嚟嘅，佢哋好中意饮酒。 好中意饮酒咯，啲人 好中意饮酒，好豪气嘅，但系饮醉嘅就我觉得好唔中意嘅呢样嘢，我 唔。唔系，但系佢大陆女仔都冇咁浪啊，台湾妹坚啊，屌我嗰阵时识嗰啲台湾妹直头。饮可乐咁样样啊，饮即系饮汽水，饮酒饮可乐咁啊。 咁呢样嘢系大家真系有阵时会需要不过可能个别例子。 唔系需要磨合，我觉得。 咁仲咪就我头先讲到就系话用钱方面咯，即系始终系佢。 佢哋大洗低嚟都係有個限度啦，叫做一個。如果佢唔大洗嗰啲，譬如水又唔飲啊，飯又唔食嗰啲咧，係嗰啲仲得， 嗰啲仲驚 咧，嗰啲堅啲嚇， 嗰啲你仲驚，屌你！ 即係我試過我第一次出街行咗三個鐘頭，行街真係行好慢，咁唔係即係行街買衫嘅，就係我咁揸行路傾偈，一杯水都唔使飲。 你知唔知我嗰日同 我話我不如買杯水啊，最後就去咗，我記得有一次咧好得意嘅，就係去咗個嗰啲路邊嗰啲嘅賣士多。买一支水四蚊，跟住佢闹四蚊咁贵，我平时买两蚊。 唔系啊，平时都收水嚟。 就四蚊，两蚊都对佢严重啦吓，即系佢搭嘅公车都系讲紧两蚊四蚊。 唔系，我觉得佢哋嗰种嘅咁样就好易令到我哋沉咗船啦。系啦， 冇错。咦，原来即系原来佢系咁惨噶。 唔系，同埋佢唔系咁惨啊，佢系咁锡住你啊。 佢唔系锡啊，基本上佢哋真系咁嘅生活啊嘛。 屌，嗰日我同阿九婆啊电影节去食饭啊，咁我就话因为一场接一场食麦当劳，你知唔知九婆？ 屌鸠你咯！ 屌你老母咩？食麦当劳屌我老母，哇唔系啊，大佬食麦当劳啫喎，你屌我老母，冇嘢系嘛，一场接一场。 你嗌佢食肠粉，但佢屌冚你全家添啊！ 斩残你啊肠粉，屌你！去酒店食就得。 而家仲同你十八廿二啊，同你挨，同 你拍拖行路。 你听我讲，你知唔知嗰阿狗婆？ 你搭车冇的士，佢屌鸠你添啊！ 去食粥，你知唔知喺边度食？ 讲咩咧？ 咁咧，阿狗婆嗰 一百蚊碗嗰啲啊？ 唔系，就扭计，就要食碗粥，就想食碗蚝粥。系 屌。 喺边度食咧？ 去鲍鱼嗰啲咯。 唔系去咗鲍鱼，去啊呢个咩嗰间叫Houston 啊。 吓。 Houston。 食碗粥。 Houston 嗰 个。个问题系我想带出一样嘢咧，阿九护士就系佢食完之后好快会满足，但系好短刹那间。 咪又食个第二样嘢咯，屌！ 但系佢哋上面就会耐啲，即系佢嗰种嘅欢欣会延长。 系啊系啊系啊。因为佢哋知道物质嗰种嘅贵重啊，香港人唔知物质贵重噶，即系佢哋唔会觉得物质系一样好贵重。 但系有一样嘢亦都好怕嘅，就会宠坏咗佢哋啊嘛，即系我怕我都会宠坏。 屌！香港啲女仔啊，宠咗十鸠几年先系咁啦。 咁啊，系咯，即系我想讲下就呢啲咯，沉船嘅嘢。 唔系，但系你觉得而家自己系咪沉咗船啊？ 应该系啦。 你又好啦。 我唔系好。 我连沉船。 但我想话俾你听，痛苦嘅时刻你又唔拉知嘅，有阵时为咗即系两地嘅分别，有阵时会闹交啊，即系嗰啲啊。 唔系，点解你唔出架中港车牌？ 吓、啊，冇需要啊。做咩嘥咁多钱去做一样嘢啫？ 咁啊，搭車好過啊！ 或者唔需要啊，佢想到去你同人哋逼下車啊，睇下其他嘢啊， 好多女睇啊， 係啊，或者係行下公園。 不過我想問下，而家內地係咪好過癮㗎？即係深圳，我一段時間冇上去啦。 係好現代化嘅， 好現代化，因為我深圳冇行過啦，即係冇周圍行過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啊，好現代化。 係現代化嘅。 哇，正喎、啊！地鐵咧？ 地鐵都好現代化嘅， 即係度度都 係要，都係唯一樣嘢就係小心，就唔好俾人埋身啊，小偷啫，其餘都冇乜嘢要注意嘅啦。 唔係注意下啲女啦，叫啲女埋身啦，屌你！ 佢哋有啲譬如你企喺路邊咧，佢會走動，主動喺你面前，特登一樣喺你面前，即係行開咁樣經過。 揈下波啊！ 即係俾你睇佢，即係等你佢英文叫 show off 俾你睇，我都係有啲自信咁樣。 唔係啊，屌你嗰啲係咪雞嚟啊？ 雞唔雞分唔到啦，真係。但係個問題就 你攞一沓錢出嚟咪分到咯。 你香港嗰啲你望咗兩眼個 啤。你 覺得你好為先啊？佢哋嗰啲覺得好自信同埋咩嘢，做朋友都冇乜所謂嘅。 係咩？喂，介紹我識我喎。 唔係我唔識嘅。 介紹呢啲朋友我識啊。 即係咁樣啦， 係 就係呢樣嘢嘅嚇。 哇！咁你真係開心啊！ 我又唔係好開心，一半半嘅其實，即係好壞參半有陣時。 有偷拍仲話唔開心，屌你冇偷拍啊唔開心。 但係好辛苦嘅，有陣時你即係去翻以前嗰個年代，你覺得你仲係後生仔咁多精力去啊？ 屌，侯医生，我讲俾你听啊，你 话屌閪就话成有精力，但系问题你唔系啊嘛，你去到你系要经翻嗰个阶段去啊嘛。 你屌啊，即系嗱拍拖， 你去翻你同以前狗婆孭住个书包啊，去饮水啊，食猪肠粉、啊， 最开心嗰段时间。 系，但系而家你个人啊大咗，始终系有啲物质嘅嘢喺度，就唔同咗啲咯。 唔系，因为我自己觉得系牛医生。拍拖最開心唔係做愛，拍拖最開心就係拍拖 嘅過程， 過程同埋嗰種磨合嘅階段係最過癮嘅，即係你要做 一嘢就俾你插一 Q 就冇意思啦， 係啊，真係冇意思啊！同埋屌我哋 可能阿筍哥衰到而家都唔屌閪係咪？因為仲係想 可能係神交 神交或者腦內射精， 不斷去做呢個， 但係佢女朋友係咪都？ 你我话俾你听， 唔好讲啦，无啦啦，做咩烧到阿筍哥搭咧？唉，都系我唔好。 你一见到阿筍哥女朋友，你又哇，你会咁样讲咯？哇， 即系咁样咯。 你话你听我讲，香港嘅才女有边个靓噶啦？佢女朋友系才女嚟噶。 不过我想喺度讲一句，其实啊，除翻我哋嘅角度嚟讲，睇人哋沉船好啦，戇鳩。但系问题就系，我想就带出就系话， 既然仲有自己嘅精力时间，不如去做多啲，第日唔好后悔嘅嘢。 啱啱啱， 即系享受多啲，玩多啲，将来唔知再叫。 唔系因为拍拖系一个享受。 我哋做爱又好咩都好，但你都系要做多啲。我哋即系以往嘥咗好多时间咧。 阿曾梵光喺《明报周刊》嗰次咪写咯，一就系、是对青春无悔，即系我哋要做嘢系对青春无悔。 但你唔系做一啲系反社会啊？ 屌你老味，我又唔系吸毒，又唔系杀人放火。 我唔系想去宣扬法轮功啊，或者系藏毒。 我想拍拖啫，屌！ 你做乜捻嘢都唔紧要，最紧要就系要将你嘅青春 无悔咯， 无悔即系灿烂啲，同埋记翻将来。都好啲啦， 系啊系啊，即系你回忆起将来，你都会觉得 钱你永远咧用唔晒，亦都带唔到落棺材，咁啊不如就即系灿烂啲，将个生活啫。 啱啊啱啊啱啊，靓唔靓噶条女？ 都 OK 嘅。 你好啦，屌！ 我中意嘅都系。 我都好中意，屌！我最后生都系识咗妹咋。 可能听日又上啦。 你听日咩啊？ 听日可能又上。 冇所谓，我觉得上多啲啦，屌！ 但阿妹点啊呢排？ 阿妹啊，第一啊冇乜联络，第二我上次同阿妹喺买衫，阿妹话肥咗，咁咪即系冇啊，着试啲衫出嚟揈下揈下咁俾我睇咯，即系。 但系冇感觉啦，已经开始。 冇乜感觉啊，同阿妹一齐。 真系惨。 唔系同阿妹一齐，真系冇乜感觉啊！即系原因就系阿妹年纪不断长大啊嘛，咁阿妹都而家都中女啦。 佢个身材都不断长大。 佢肥靓啲噶，佢肥嗰阵时。 靓唔靓唔紧要，问题你冇感觉啊嘛。你对肥婆有感觉，佢肥都冇所谓噶。 但系对阿妹冇乜感觉。 系咯，即系话。呢种嘢就系好奇怪咯，即系等于我嘅对方会成日问我，你点解会拣我咧？佢都觉得好奇怪，我以一个咁普通 系啦，唔系佢唔普通，佢样几靓。 唔係㗎，問題佢當然佢都話會有人追啦，但問題就話咁樣咁樣 唔係冇呢個 class， 冇你呢個 class 嘅人追。 冇錯啦，佢都奇怪。 即係追親佢嗰啲可能刀疤成啊、爛命紅啊咁樣嘅。 或者係啊，即係嗰啲咯，即係嗰啲幾多分嘅啲阿叔啊嗰啲。 係啦係啦，但係就冇呢個 class 嘅人追。 佢會覺得點解會咁奇怪？ 你同佢講呢啲係緣分嚟嘅。 係，唔係呢啲説話咧就佢會聽得懂，亦都覺得你假嘅。 屌，愛的精彩在太假，迷人的地方要講對手，你成日講真話，梗死啦！ 唔系你无论你讲真或者讲好漂亮嘅方言都好，人哋对方其实会感觉到嘅，所以咧其实我亦都话俾大家听，讲唔讲冇乜需要啦，反正好多嘢都唔系你自己决定嘅因素。 唔关事，我觉得讲多啲咯， 讲多啲啊咪。 你 今日靓唔靓啊？你今日好靓啊？ 唔系你听我讲，仲靓。提康嗰句说话讲啱啊！屌你，一个女人佢爱你嘅时候，你所讲嘅大话都系真话；一个女人唔爱你嘅时候，你所讲嘅真话变成大话。 不过冇错啦。我要讲翻啲听众讲，我唔系反对当年我哋嘅言论，冇反对过沉船呢样嘢。 冇噶，我哋话沉船戆鸠。 戆鸠啊，系冇错，系真系而家都戆鸠，我自己觉得。 都其 实我戆鸠，我真系讲嘅呢个说话有戆鸠，其实。 戆鸠都唔好啦，戆鸠嘅。当你即系 你想要嗰样嘢，突然间就想要。 唔系你听我讲，当一个靓妹嗱，我哋人到中年，当一个靓妹爱上你嘅时候。我话俾大家听，通常个个 都不能自拔噶啦，亦都唔会话 抗拒。除非嗰个系我， 咪除非基佬咯。 唔系基佬啊，我即系靓妹对我嘅电力冇乜嘅咋，真系。 系嘛？ 见得多啊嘛，屌，即系见好捻多啊。 可能真系冇乜拖手嘅咁啫啦。 唔系，如果佢靓妹系刘欣宜就冇所谓，爆软硬桶嗰啲 好多嘅，其实 好多爆软硬桶系咪啊？屌你，我啊未见过啊！ 系咪好多嘅真系？ 屌爆软硬桶个波又大靓妹样嗰啲，我真系未见过啊！ 佢哋亦都会好容易有一个好快嘅性爱过程，即系佢哋可能会随便啲都唔出， 唔系会随便啲啊？ 但个问题， 你听我讲牛医生嗰种唔系叫随便，嗰种叫扩达， 扩达系嘛？我哋讲嗰啲叫随便啊！ 香港嗰叫老卵头啊！屌你，你知唔知点解香港嘅女仔咁注重唔同你上床，因为佢要用性去到换取所有嘅嘢， 冇错， 所以佢咪用嚟做一个最后。 但上面一样会有噶， 上面你就错啦，上面佢。佢上面嘅人啊，知道男人想要啲乜啊，佢反而开放咗呢样嘢嘅时候，你仲会俾得多啲添。你几时见香港嘅女人可以箍住香港嘅老公啊？大陆嘅女人得啦，原因就系手段高啊，高明啊嘛。 系嘛，得人惊啊。 系啊，即系佢当性已经唔系一件事，但系香港对性嘅框架， 唔需要用呢样嘢去 控 制一个人，佢用其他方式去箍住佢。 系啊，佢用感情喺度箍住你啊， 都先得人惊系嘛？ 佢唔用性去箍住你啊，香港嘅女人就唔系啦，佢都用性去箍住你啊。 冇错冇错， 咁啊濑嘢咯，屌！ 但我都发觉同年纪嘅女仔有阵时，佢哋都香港嘅嚟讲咧，佢哋会冇上面啲人咁成熟嘅。 诶，呢个系真， 系嘛？思想方面各方面，因为佢哋上面系因为真系为咗生活啦。 屌，你谂下人哋十几岁嚟乡别井， 即系佢哋会为咗生活系谂得个谂。咁嘅嘢会多咗现实咗，但香港嗰啲咧就唔 迷啲嘅，即係會係 諗呢啲啊！屌諗下去唱 K 啊！ 對住電腦啊！ 唔係諗咩咧？諗下屌你老尾同人去買個 LV 啊！屌你出份糧去做啲乜啊？做啲乜？ 有啲唔同咯，係冇咁現實。 香港女仔冇目標，係 啦， 大方向冇大方向。即系结得婚之后希望人哋养嗱咧，我唔系一竹篙打船人啊，我身边嘅人系咁咋吓，即系你睇下舅婆，舅婆成日都话唔捻做噶，你叫佢做佢咪屌你老乜，我想唔做， 唔做咁做咩咧？ 做咩系咪坐喺度睇电视就大食懒啊？屌你， 始终都会闷嘅嗬， 闷唔见佢闷嘅，屌你老乜佢唔会闷嘅，瞓觉佢哋唔闷嘅，屌 系啦。咁你有咩补充咧？对于今次我哋讲下爱情第二次再讲， 最好就系我想即系 有咩祝福咧？你对我有咩指示呢？ 我对你冇咩指示啊，佢有冇啲姊妹介绍我识啦？有冇啲靓嗰啲介绍我识？你唔好介绍嗰件男人扮女人嗰件我识啊！屌你妈！ 咁话， 你介绍啲靓女我识啊！屌，我想识个靓嘅靓妹咯，就系识唔到。我话俾你听，啲靓妹一见捻到我弹捻开晒，屌你老咩！我唔知系咪带菌定有臭狐，我已经成日用香水噶啦！屌你个閪！我话俾你听啊，牛医生。 不过最大，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话咧，我哋如果系咪识讲国语会着数啲嘅咧？我想讲呢个问题。 阿笋哥都唔识讲国语噶。 但我都有问，唔系我有都问过呢个问题啊。但系问题原来佢哋都唔系一定嘅，唔系一定嘅，因为佢觉得就算你识得太多，反而觉得系花言巧语啫。 系咩？ 但系即系佢哋会有咁嘅感觉嘅。 因为我以前沟过嘅靓妹，大陆妹，即系以前沟过四川妹，我就因为唔识讲， 所以就 对起两句字，因为仲我以为我好卵酷，好卵有型。我唔知讲乜捻嘢，我望捻住佢，系唔系 ？Jin Candy 卡不卡先嘛？就咁问一句，跟住就问成句就低咧佢说话， 因为唔识讲啊嘛，屌你老味！ 即系总之系嗰啲咯， 真系好攞命啊！屌，唔系嗱，我最忠告就系咩咧？你介绍靓妹我识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嗰阵时调过去啲男女房啊，做护士啊，有啲靓妹做姑娘噶嘛，嗰班靓妹有一日咧就聚埋一齐，你知唔知行埋佢哋？ 讲咩咧？ 医生散开。好似嗰啲烏蠅拍咧，拍女啲烏蠅走啦咯。 好撚失敗，香港啲女仔好撚失敗。 唔係我好撚失敗，我講緊自己。 我有一次經歷，我諗未同你講。咁有一次我就同我另外一邊就行喺街度行啦。咁行下咧就上面有啲失明人士咧就搭花超嘅就咁、啊、即係佢哋冇棍嘅個上面嗰啲。 係 摸下。咁我第一時間佢喺喺我前面行，我梗係彈開啦。但係最奇怪就係佢冇彈開，佢仲主動去扶住佢。 邊個？ 即係我另外一半就扶住，係真係扶。捉住隻手扶住佢行，睇呢樣嘢原來唔係扶嚟起步啫，即係帶過去，即係唔好跌親咁樣。得個問題就發覺原來即係佢哋識得分邊啲係賊同埋邊啲唔係賊嘅。 咁啊係，我哋係梗係唔識分啦。 你香港你日南，我哋都會彈開何風，即係女即香港嘅女仔會更 加。屌內地啲女仔，我話俾你聽，牛醫生打交你真係唔撚夠佢嚟，我話俾你聽。 即係好奇怪咯。 即係你話喺張牀度打交，佢當然唔夠 我。我又未見過佢打交嘅，不過。 屌你好撚狼！我見過啲夥計打交嗰陣時，靚妹啊、湖北人，哇！屌你老尾，嗰啲狼發兇狠發，咪話女仔打女仔，男仔同女仔打你基本上唔夠。 性格咧係會剛烈啲嘅。 好剛烈㗎，就係。 會剛烈啲嘅。 屌睬你閪崩啊！屌你死就死過啦！屌你老尾閪。 即係你同佢。佢同佢，我见过佢即係闹交闹得，即係佢自己收唔到火呢、都会几恶对我嘅。但係问题如果、当然我闹交呢，即係同佢闹交，因为佢鍾意你呀，所以佢唔拉出声囉、即係你屌鸠佢， 佢唔出声。 佢最多唔出声，或者佢有阵时好唔开心几日。 听我讲啊，牛医生，有一次呢，我就有一个伙计，咁呢就叫做即係佢个艺名喺嗰度做嘢，嗰个名叫 Lucy。但佢就係一个湖南嘅靓妹嚟。我话俾你听，有一次同人打交，佢个大髀嗰个特登攞条橡筋嗰啲弹，即係弹 扎住把刀。 弹即係弹叉嗰啲橡筋呢，扎住把刀仔呀，屌你掹出去就插鸠人啦，諗住。屌你，我好少嗰次掹捻住佢，如果唔系大捻煲喺间宿舍里边。即係你谂下人哋打交靓妹呀，都狼到谂住想架撑腿鸠你呀、即係佢哋系好刚烈嘅啲脾气。 系啊。 即係好剛烈，即係好似男人咁樣樣。 都幾得人驚㗎，有陣時。但係如果佢 咪吹簫有冇咁剛烈？ 我未試過啊，但係我想，但係問題佢咧，即係有陣時佢哋嗰個性格咧，你估唔到佢咁嘅。 香港女仔好少見。 哇！未見過，佢可以嗰個性格、個脾氣，你可以話佢臭啊，即係佢可以咧即係好惡惡你嗰陣時好惡，咁你即係你會氹翻佢。 但係少咗你依人，好少你依人嘅佢哋。 好得意啊！好得意啊！ 香港就唔係 好極端嘅。 香港就唔極端嘅中間。 佢就中間路線嘅，即係唔會好大起伏嘅。 係啊，就老土啊。 老土啊嗰啲咯，即係 好得意嘅，我即係我第一次遇見，唔係因為我遇見得少啦。咁 嗰陣時呢個係普遍係咁嘅，你唔信出邊九婆咪咁？ 唔係九婆行中間路線咁，都係咁對咪嘅。 中間路線都係咁衰嘅。 咁衰嘅中間偏低。 你諗下佢食碗粥都係 Hilton 食，去 Hilton 食蒲飛啊，攞啲生蠔叫嗰條辣咁煮碗粥佢食。 一陣時我都好同佢傾偈，傾開就好平心靜氣。我話其實點解佢咁會咁？佢話我都唔知點解有時我啲脾氣好怪嘅。佢話自己都解釋唔到。 系， 我都唔知道我啲脾氣有時好古怪嘅。 唔係，起碼佢少了依人啦。 佢講到俾我聽，但係喺少你少你嗰時真係好乸少了咯。 啊，咁你又好啦，屌！ 即係嗰啲 肥料啊，屌 Edmund 啲啊，萬樓嗰 啲嘢啦， 萬樓啲肥料。 啊，九號四啊，過去咗嘅嘢唔好再提嘅。咁翡翠啊，咁 仲有 啲唔好再講呢啲嘢。 我諗翻艾曼紐嘅屎忽先得人驚，你俾佢爆一爆真係。 坐斷啊！ 坐斷啊！大髀骨都坐斷啊！屌你個閪！ 真係唔好講呢啲嘢。 真係冇命啊！ 唔好講呢啲嘢，我想佢講。 咁我哋唔講。 我哋唔好講啦。 喂，咁我哋錄多集好唔好啊？ 好好好。 咁好呢集完啦，係咁啦，拜拜。